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哎，翻嚟啊，翻嚟啊，翻嚟。啊，唔系翻嚟啊，真系 上频道啦。 即系咧， 点样啊？ 未嗨完啊，知唔知啊？即系多谢阿杰斯嚟我个网聚先啊。 我唔系唔好咁讲，好开心啊！我哋嗰晚系啊。 即系我嗱，我要透露嗰晚嘅广告先。 系 嗰晚咧，往佢网聚嘅时候咧，我就讲话战南个网页会出街啦，出咗街啦。 系 咁咧，个网址系 http 两点两个斜洞三个 w dot adult.hk 嘅，好簡單 ，adult 成人嘅網站，哇！呢、這個網址都攞得到，真係 Gary 你真係一掂啊！話聲你聽， 點啊？個網站有咩睇啊？ 有討論區先啦，可能有一個叫戰南百科啊，即係譬如有啲去滾啊又好啊，咩術語又好啊，即係關於出嚟 rap 嘅嘢都可以留意，好似維基百科咁樣咯。咁啊， 咁慢慢就可以加埋你嗰啲活動啊，日後可能有啲咩活動 啊 之類。 你把聲做乜嘢啊你？ 啊！我惊我俾人认错，今日我系谭志强， 谭志强唔系咁噶，大阿佬， 今日把声好大喎，今日 系 啊，因为呢个礼拜咧忙到抽筋啊，好多展览啊，即系喺香港有两个啦，广东省 广东省个交易会系咪啊？ 系啊，广州又有啦，跟住然之后就听日开始有深圳嗰个啦， 哦， 咁啊今日香港又开始下集啦，即系喺会展有两个，咁啊香港又跟住机场。又有啦， 精品展系， 即系而家系黐孖筋嘅，即系发觉咧，即系我而家做呢个礼品啦，做呢、這个做埋玩具咧，因为我有一日我即系有个鬼佬客正同我讲噶，喂，再你再咁搞落去咧，即系我迟咗系一年365日咧，都唔使翻乡下 啦， 唔使翻乡下， 唔使翻乡下， 留晒喺呢个香港已经搞，因为唔系留晒广东省啊，连埋香港，因为即系。跟住呢歷年澳門呢即係遲多一兩年呢睇個跡象呢就澳門又會有多 show 擺啦。 威靈斯人威靈斯人邊個想嗌想 做。威靈斯人嗰度即係而家同埋啲展場又一個比一個大啦即係行到你呢我而家隻腳呢就已經好似唔係自己咁。其實即係如果有得選擇如果你係自己基本上係即係冇咩好行㗎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一搞親 show 呢就有好多好多外國嘅客嚟咗呢你就冇辦法唔應酬即係 收數啦。 我仲有啲好多附帶嘅嘢呢係大家想像唔到即係譬如話即係我今次呢就有一個巴西嘅客係一個煙仔客。咁佢有一個女人呢就第一次嚟香港嘅，咁就大镬啦！佢嚟到咧就仲要即系我仲要有又唔够两日嘅，一日半到啦。我 做埋导游， 系啦，陪咗佢去山顶啊，陪咗佢去睇一啲Chinese temple 啊，即系睇啲庙啊。咁咧就同我去铜锣湾啊，之如处女蛙就周围即系走嚟走去，咁所以咧就真系忙到就仲要同佢去咗大陆就大陆一日游，咁啊去咗石牌，咁啊睇咗两三间厂咁样啦。 哇！真系佢真搵钱唔易啊。 唉，总之就攞命。咁啊， 尤其是你哋呢啲真系不想做嘢嘅人，真系搵钱唔易。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可以讲多几句就系关于香港啲酒店啦，即系。哇！因為有好多，我又有時冇，唔係話咁遺意嘅，即係啱啱今次，因為呢個女人咧，佢係突然間由巴黎飛過嚟嘅，咁咧就冇訂到酒店，咁我就同佢，佢嚟到嗰日咧，我就同佢就揾酒店啦。 哇！哇！好貴嘅喎。 係啦，咁咧就住三日，咁咧首先咧就個過程咧就真係艱辛啦，因為呢幾日真係好緊張啲酒店，咁咧就我就打電話啦。逐間酒店打啦，喺香港島呢邊。 咁你都係揾啲五星級靚啲少少酒店。 係啦，先揾因為佢哋住得起嘛。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先揾咧就係即係金鐘嗰度上面嗰三間啦，即係 Mario 啦、Shangri-La 嗰啲啦。咁已經冇啦，冇曬房嘅，都唔使問 Ray 嘅。咁佢話你住一日就有得俾你，你住三日咧就冇房俾你。咁後屘咧就連續打咗成十幾個電話。咁咧就跟住，然之後到最後咧，就揾咗一間好細嘅酒店，就喺西環石塘咀。 哦， 咁係 Novotel 嚟嘅，係 Novotel 啲分店。香港島呢邊都有幾間，但係嗰間咧 Novotel 自己都淨係得翻呢個即係石塘咀嗰間係有。咁嗰間咧係好細嘅。 个房咧仲细过我屋企个房咁滞，即系我谂即系拍得。 大唔大过我哋呢个直播室啊？ 大唔大个直播室啊？我谂 大少 差唔几嘅咋？ 哇！ 差唔几好细，即系细得好恐怖。嗰张床咧就棺材咁啊！嗰张单人床有两张单人床，嗰张床好似棺材咁样啊！即系我谂连四尺都冇啊！ 几钱一晚啊？ 吓死你！咁咧就。2900元， 唔系啊， 跟住咧仲要加13% 呢个 税啦， 嗰啲咁嘅嘢啦，吓咁总之咧就住咗三日，跟住咧就连埋单咧就12000多元，真系夸张，即系香港啲酒店咪真系好无良啊！食早餐咧就150多元一个早餐，咁咧就打长途电话咧， 全部包早餐， 唔包咗，乜都唔包啊！是乜都唔包，因为你 walk in 入嚟㗎嘛。 嗯。 咁、啊、所以其实真係好无良啊，即係离晒大谱啊。咁但係都冇办法啦，咁係得返嗰间有，咁就係住咗嗰度，咁又麻鬼烦，因为你知啊，我住即係北角嗰边，哇每咁就连续连搭打搭两三日呢，我就要落去，每日朝头早都要落去西环接佢。哇真係惨到无伦啊。 武男一样。 直情係做我做武男好啲，因为做武男你都係即係夜晚开工，跟住然之后最多歇两三个钟头上房啊大佬。即係哇仲惨过做武男。 不如所以教话声咁样。不上频道啊，你讲下本来我哋諗住讲鬼故㗎。 一阵 我 阵间先讲 啊。我有兴趣讲下啲交易会啊，咩抽交啊，春交会啊。 物交 啦。而家呢个叫抽交系咪？ 而家叫抽交啦。 抽交啦。 因为广州就一年有两次。 就最系咁多交易会啲大陆嘅交易会嚟讲最重要就系抽交㗎嘛。 其实而家就我都唔知叫重唔重要。当然啦，即系如果喺广东省广州嗰两个系最重要啦。咁但係跟住即係其實我哋一年多，我頭先未講完就話點解而家好頭痛呢，就係、是、譬如話我做禮品，其實禮品我已經唔擺展覽，但係玩具我哋會擺 喎。咁、 okay. 你變咗呢，你唔擺又要陪客擺，咁你又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咁，同埋即係唔好講洗錢住。咁、你一年到晚呢就係、是、為呢啲 show 呢，就即係你而家係好慘嘅，就係話啦，香港有自己嘅 show 啦，一年。一年都即係我唔識數啊，即係多得好緊要，譬如話有鐘錶啊，有 玩具啊， 珠寶啊，玩具啊，跟住 house show 又一年幾次啦、我都數唔曬幾次。 你直接啦。 咁而家只係講緊香港嘅喎，咁香港有基本上有兩個場啦，因為九龍灣嗰度好少嘅，咁多數都係機場同埋呢個會展啦。咁會展而家咁然之後跟住好啦，香港已經一大堆 show 啦，跟住然之後就到中國啦。中國就廣州有兩個啦，咁嗰兩個又係好大陣容啦，咁、跟住然之後而家深圳呢一年呢又有好幾個嘅，不就機會比較細啲，咁但係你一開咁咪又要行，因為佢好麻煩，佢好識嘅，即係揀時間，佢多數都係黐返住即係春交秋交啊嗰啲時間，咁搭住就方便啲人嚟， 即係搭廣州嗰、那個 係啦，譬如好似今次嗰個呢就深圳聽日開始啦，咁然之後跟住就喺福田啊，咁跟住呢就佢又黐住秋交啦，咁啲人咪又要再 stay 喺度啦。咁好啦，跟住然之後仲有一個地方好重要嘅不可不提啦，就係、是、上海。上海一年有幾有係啦，有幾次喇喎、上海有兩個場啦，咁跟住兩個都喺沙浦東嗰邊。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後上海有幾雲啦，上海就玩具展係一個好大型嘅玩具展嚟㗎、即係每一年都係一個。咁、佢有兩個嘅，一個呢就係俾行內嘅人，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連呢、這個即係招呼埋出面，即係譬如包括媽咪可以帶細路仔入去啊，佢喺入面做埋銷售啊咁樣之如此類。 即係據我所知呢，喺呢港交會呢，即係廣州嗰、那個呢係可以唔淨止係呢個行內人士㗎嘛，就算唔行內人士你都可以入去㗎嘛，佢都好奇怪㗎嘛，佢哋唔淨止係仲展覽就嚟賣嘢㗎嘛， 係呀賣嘢㗎。 即係同香港唔同咁，香港呢就頭先係賣嘢，我都分兩 唔係香港。其實大個個 show 都有賣嘢㗎，不過呢睇下佢點賣法，即係譬如話你話香港嗰啲就比較 professional 啲，就真係即係基本上你要有曬卡片啦、如果你冇喺事先冇喺網上做登記呀、或者你即係舊年冇參加，基本上你係閂下 walk in 入去就收$100嘅。咁、收$100呢通常就好少㗎，街外客入去。OK， 咁就算有街外客入去，你話嗰啲展嗰啲 booth 會唔會賣嘢呢？都會嘅，但係呢就即係通常就會擺曬喺最後一日嘅。喺、最後一日呢就通常都係方便啲，譬如佢哋就會如果有人嚟問呢， 咁佢就會賣埋佢，因為費事搬走嘛。 哦， 因為擺咗喺嗰度，佢有啲嘢仲費事搬走，同埋有時 咁你哋或者壓板佢。 係啦，如果係我哋我哋嗰啲咧，佢明知我哋係做即係又唔係用壓嘅咁樣，即係 板咧。 係啦，通常最後一日咧，我哋就會去攞板咯。即係譬如話邊有啲認得我哋嘅，同或者譬如話啊，佢又覺得大家傾落都 OK 嘅，咁覺得俾個板你可能有用嘅，咁咪會俾你咯。 但係有啲咧即係譬如話，咦你我都想開發呢一樣咁嘅精品喎、咁樣我就問你攞咗個板自己抄咗佢好多㗎嘛。尤其是喺廣州係咪都好多呢？ 冇錯。咁但係呢個抄呢個呢就天即係大家都係你抄我抄你㗎啦。咁但係呢如果有啲新嘅 design 呢，咁基本上咁又你要睇下你自己間公司係咩公司啦，即係譬如如果係我哋嗰啲公司呢，基本上我哋就唔會亂咁抄，因為好多擺出嚟嘅新嘅 design 呢，基本上而家好多都會攞咗 pattern。咁問題就係話，如果 OK， 即係你話有啲我都所識，我識嘅就話有啲公司係專門擺明係抄人哋 design， 跟住然之後咧自己改少少去 sell 嗰啲咧，基本上佢就可能即係佢做曬好多準備，譬如話佢會開咗間空殼公司啊，跟住然之後你告我，我咪即刻執笠咯，諸如此類咯。 香港咧就每年 咁，但係我有少會咁樣做， 每年精品節啊、玩具節啊，都好多人抄啲海關又出嚟做嘢啦。 係啊，海關而家就每一， 但係 就會擺個 booth 喺度。 國內嘅點樣咧？ 國內都係一樣㗎。國內都係一樣㗎，其實即係如果你喺上海嗰啲，佢基本上都會有海關就擺喺度，擺定喺度。咁然之後就即係如果你係個patent owner 嘅，你發覺有一啲產品係抄咗你嘅嘢呢，基本上你都係可有即係有一個投訴嘅渠道俾你，咁然之後跟住就由海關去處理囉。即係如果嗰間嘢係肯收返埋啲嘢嘅，咁就基本上就算數。 咁你做精品你都係擺展覽㗎。咁有冇試過人嚟抄你貴公司嘅 嘢？多的士啦。 咁你通常會點做呢？ 冇乜嘢。通常就係留返，即係通常我哋就會抄低曬所有啲資料，即係邊間邊間公司。咁跟住呢個就事後跟進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即係事後我哋就會出返警告信俾佢呀。或者如果係有啲廠係相熟嘅，即係我哋曾經都試過就係話 ,ok, 你肯認嘅係抄我哋嘅嘢 ,ok, 咁我哋大家可以坐低去傾，即係譬如話包括你買到嘢嘅時候，我哋就會即係計返 royalty 俾我哋呀，咁樣之如此類囉。但呢啲其實係你好難避免完全冇損失㗎。咁但係而家即係都冇乜辦法，譬如話我哋而家都係㗎，即係有幾種情況，就係我哋如果譬如話而家行 show 呢，咁我哋見到有啲場因為舉個例，譬如話我哋有時候啲杯呢，我哋都會俾咗啲廠去做呢，咁起然之後係我哋 design， 跟住起咗帽之後呢，就做咗張單之後呢，佢哋擺 show 呢就會將嗰啲杯呢就未經我哋同意又擺埋出嚟，咁然之後呢就希望人哋可以睇得到嘅時候呢就落 order。 咁有時我哋經過嘅時候呢，我每一次我哋彈 show 都會成日都會發覺嘅，即係每一次起碼都有十間八間又擺緊我哋自己啲嘢，咁我們就會通知佢，喂你好收返埋佢，我行轉頭如果再見到呢，咁就即係大家冇忍啦，之如此類。咁佢因為佢都係，因為大家都佢我哋都係佢哋客，咁有時佢哋都會 自己 識做啦，收斂咁樣啦。即係你唔出聲，咁佢咪繼續擺出嚟囉。 嗱，頭先我問咗個問題啦，咁我話有啲人係出去係交易所買嘢㗎嘛，即係普通市民啦。 係 嗱，以你所見啦，呢啲咁嘅購物嘅人咧，多唔多呢？ 喺香港就唔係好多， 香港 喺上海呢，如果擺嬰兒展呢就好誇張嘅，因為佢我剛才講就係有兩個嘅，咁就其中有一個呢就係呢唔知第即係尾二一日同埋最後一日呢，佢就會俾即係外面嘅即係街客啦，所謂就會入去㗎，咁嗰啲就真係大量去買㗎，因為個價錢係平㗎嘛，咁嗰啲就包括就啲童裝啊或者玩具啊，仲有一啲嬰兒用品啊之如此類嗰啲。 但係據我所知廣州嗰個抽膠呢係乜嘢貨品都有㗎嘛。 抽膠就 可能有電器啊。 春膠抽膠就乜都有啦。 咁如果咁樣嗰啲人去購物嘅係咪都係特登去，譬如我想買電視機，我就留返譬如抽膠去買啦咁樣。 你如果知道窿路就都係一個渠道嘅，但係咁講，即係如果你喺春膠抽膠呢，講真即係唔係真係唔係咁 多人咧係特登走入去買嘢嘅，即係我而家暫時唔係有呢、這個即係好大嘅一個趨勢，因為點解咧？始終都係春交同秋交都係辦得比較有規模嘅、嗯，即係佢哋唔係話真係歡迎所有人，即係你無釐拉滑咁樣又可以走入去啊，或者即係求其拿住張卡片又可以走入去啊之如此類。 因為 變咗其實好多都係啲業內人士咯，就比較真係喂諗住一心一意走入去買嘢嘅，真係唔係話好多嘅。 系咪唔方便咧？香港好近白云， 唔系唔方便啊！ 好近白天鹅噶嘛， 系啊， 好近白天鹅噶嘛， 系啊。 咁嗰度都系一个市中心啦，系咪啊？都算系啦，白天鹅。 嗯，但系咁多历年嚟，其实都唔系好多街客走咗入去嘅，即系好多都其实大部分都系业内人士嘅，即系当然以鬼佬为多啦。 嗯， 咁就本地，即系你话无端端即系有人走入去好似 shopping 咁样买嘢咧，即系我就唔系话太觉眼。 因为咧有一次咧就我喺网上见到嘅咁样就话广州秋交会，咁咧就话成班网约啲网民，几年前嘅啦，其实咁约啲网民咧就一齐去买嘢，佢话好平，好多嘢买嘅咁样。 系 咁样，我所以见到咦？有啲咁筍嘅嘢， 我可以話俾有就一定固然會有，但係唔係成氣候囉，即係始終都係大家都係去揾嘢多嘅，即係都係各行各業啊，做採購啊嗰啲人啊，跟住同埋啲鬼佬啊、中東啊嗰啲咁嘅人士啊，會入去揾嘢。 你哋呢次個單位有幾大 嚇？ 個單位呢次做 show 呢個單位， 我哋今年唔係我哋喺香港呢個我哋冇擺啊， 冇擺。唔係如果廣州嗰個咧？ 我哋廣州都冇擺，因為禮品展我哋呢幾年都唔擺嘅，即係其實唔係嗱，仲有一啲咧就係咁樣嘅，譬如喺廣交會，因為廣交會其實而家幾貴嘅，即係個 booth 大約係講緊啊十零萬到啦，咁就我哋而家咧就舉例啊，譬如好似玩具咁啊，玩具我哋而家就淨係擺香港同埋上海嘅，咁廣州我哋唔擺嘅，但喺廣州玩具展咧，我哋就會通常咧，我哋就會喺附近嘅酒店就會開定一間套房，咁呢個好多係啦，好多人都會咁做法㗎。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因為咧你擺得一兩年啊兩三年之後，如果你又唔係嗰年又唔係又話有啲咩新產品咧，其實你年年擺嚟擺去都係擺嗰啲嘢咧，就即係好嘥錢㗎。 但你都係我嚟吸引買家㗎嘛，咁你有個乜途徑去吸引買家唔好難㗎。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唔係好多，其實好呢、這個唔係我哋發明嘅，好多人都會咁做嘅，就會好多廠商咧就會即係有兩個原因啦，第一有啲人嫌貴啦，即係嫌入邊長貴啦，有啲就係因為佢 book 唔到位啦，咁所以咧就會喺翻附近嘅酒店咧就會開個套房，開個套房你就好即係唔係太貴啦，通常都係千零蚊一日，跟住員工你開，然之後就再開多兩三間房咁樣，啲員工咪嗰幾日咪瞓曬喺嗰度咯，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嗰間套房就要。就是做嘢噶啦，喺个展览期间咧，咁咧就两个渠道啦，就是首先你通常我哋就会通知晒熟客，就是、喂，我哋喺边间酒店啊，几号房啊，喂，有啊得闲有时间咧就过嚟，大家 hea 下啦， 见下面， 其实 social 嘅啫嘛，好多嘢。咁然之后跟住咧就，然之后咧我哋都会等几条友喺展览嗰啲场地咧、就会。派一啲即係係啦，即係其實好似卡片仔咁細嘅，因為你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做咁樣咁跟住之後就會，如果你見到有啲即係好容易認到嗰啲外國嘅客啊之類之類嘅，咁咪派一張俾佢，就叫佢上嚟咯。咁、所以呢個係好多人而家都會咁樣做法嘅。咁就相對嚟講就會價錢係即係嗰個 cost 就會平好多啦，因為。有時真係擺到，其實而家已經擺到好似俾面派對咁啊！即係我話俾你聽，唔係講笑㗎。我做過某雜誌嘅總編輯嘅。 Yes。 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是、玩具有好多雜誌嘅嚇。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因為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品牌。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其中有一份廣州嘅雜誌，佢就係擺，即係佢就係其中一個廣州玩具展嘅一個主辦商嚟嘅。咁、我做過，咁然之後跟住佢就有一日就打電話嚟就話。啊，尹總即係我姓尹㗎嘛，咁跟住佢就話 尹總係好型， 係啦，好型嘅。咁然之後 尹總我叫， 咁我你佢話你落嚟開會啊，幾時幾日？咁我開咩會啊？我哋份雜誌咧，你都係呢、這個總編輯嚟㗎，咁 所以就要落嚟開會啦，咁咁然之後就每個月咧就有一份有一份啊有本雜誌，有幾本雜誌俾你啦。跟住就其實乜嘢都唔使做嘅，即係掛個名落去嘅啫。佢其實基本上就要你咩？其實唔係淨我一個，即係好多佢覺得係 potential 嗰啲，佢就會掛曬落去。咁你知即係大陸就好多呢啲咯。咁跟住然之後咁啊，佢就係希望你到佢搞即係辦展覽嘅時候咧，咁你咪走唔甩咯，你唔好意思再推佢啊嘛。咁我哋每一年呢一到年頭呢就好大鑊㗎，就係我哋要定喂今年呢個 show 仲擺唔擺，嗰個 show 仲擺唔擺，因為好多㗎啦，即係如果講緊玩具呢，我哋就頭都痛埋，即係譬如上海有兩個啦，廣州有一個啦，北京有一個啦，杭州有一個啦，蘇州有一個啦，即係你就要全部都係俾面派對嚟㗎。一問你喂擺啦，今年我哋又會點樣加咗好多設施啊，個場又點樣加大咗啊，個個都係咁樣講㗎。咁你變咗就好鬼煩 㗎。即係搞一次十幾萬。咁 五萬到十零萬不等啦。 五萬係咩場呢？ 唔係係個場嗰幾日嘅租場費用。 即係邊個區 仲未包括你自己 set。而家如果喺上海就差唔多十幾萬㗎啦。蘇杭嗰啲地方大約就五皮嘢到啦。咁然之後就仲未計你嗰個 booth， 因為如果譬如我玩具嗰啲呢禮品展呢就裝修可以簡單啲、玩具呢我哋就會係比較精細好多，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就成個大約係即係20到30平方米嘅一個展一個範圍呢，我哋就會成個譬如話舉例就譬如我哋今年嘅主題係一個、 Halloween， 海底船咁樣，咁我哋就會成個 booth 呢就做到一隻船咁樣呢， 即係砌埋 design 噶喇喎。 砌埋晒㗎，砌埋晒㗎。每年嘅都唔同。 啱啱住呀。 嗰啲又通常係十萬八萬到啦。 即係話咪先。你即係你租場就十 加加埋埋。係呀，咁你加加埋埋其實使二三十萬好普通㗎咋。 你要搵幾多個伙計去 做呢？伙計咪睇場嘅大細囉。即係我諗最起碼四五個啦。四五個人係最起碼㗎喇。 哇。 咁你咁嗰啲就自內部員工啫。咁有陣時仲有就請下啲女呀咁樣啦。 請咩女呀、我有興趣 啊。咪請啲 model 啊企門口啊嗰啲咁樣 喇。哦咦。係 呀、派下傳單啊呢樣嗰樣。 即係香港嗰套嘢擺咗上去大陸 嗰啲。唔係咁嗰兩樣都係其實好早已經擺曬上去㗎喇。因為我話俾你聽，而家擺展覽呢幾個地方，即係如果你係計比較呢、即係你都知而家香港，其實香港而家個會議展覽呢係開始有個危機，就係、是、因為灣仔嘅會展呢早起步唔夠大、再冇地方去空間去發展呢、 又唔俾填海啦。 同埋然之後跟住呢又冇香港又冇乜新場館啦、即係當然呢一兩年就開始有 機場 嗰、那個、但機場嗰個唔成氣候㗎，因為暫時講都唔成氣候，因為即係理論上好似 OK 嘅，就係話好多人呢就好多人都飛過嚟㗎嘛，係咪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喺機場附近嘅酒店嘅配套唔夠啦，同埋就係啲人嚟行展覽唔係真係淨係行完展覽返酒店瞓覺㗎嘛，佢仲會有娛樂嘅設施㗎嘛。咁所以你點解威尼斯人好即係好吸引，就係話你行完展覽嗰啲鬼佬夜晚就有 casino 賭錢，跟住再夜總會叫雞。咁你香港喺灣仔會展最多就出去酒吧即係啤兩啤，咁你唔使我講啦，即係人都知道即係邊樣嘢好。咁你譬如話喺上海呀或者大陸嘅地方亦都一樣，就係話附近嗰個配套好犀利，即係譬如上海就已經係因為譬如酒店好多啦，就交通佢呢幾年算係好便利啦，同埋就係鬼佬好鍾意上海呢个地方嘛，咁比如玩夜晚玩嘅嘢呢又即係你噏得出都有嘛，除咗赌冇得赌之外。咁所以香港其实系咁多个地方拍卖呢而家系几 厉害㗎。你讲到嘅事你要作为导游啦，即系兴趣问下，因为虽然节目㗎呢一节差唔多，但我都问问。 唔紧要讲。 你都会有带啲外国客去滚下噶，有冇噶？ 而家有啦。 哇，大镬！你除咗做导游之外，仲做埋鸡头。 今次冇，今次我主要 mark 咗个女人吓，咁就我个鬼佬老细嚟咗啦，咁大家一人 mark 几个啦，咁就今次我主要都系，今次系惨啦，又冇得滚，咁啊跟住就带咗个女人啦，咁啊就带佢去食大闸蟹啦，食咗两餐中国饭啦，跟住再有一晚就带咗上兰桂坊食咗餐意大利餐啦。 即系你都开公数嘅啫，系嘛？ 全部开公数嘅。 咁大闸蟹下次压埋我大佬，下次压埋。 咁OK。咁所以今次就冇得去滚咯。 哇，但系都 啦， 但是辛苦的、哦、 辛苦是很辛苦的，即其实如果你、通常如果行展我已经很懒了，即比如说听日深圳那个呢，我已经叫了我伙计行，我不行了，我真的顶不顺。 你要行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头啲我前两你讲过的精品，你行一下先啦。 不用你那些不用在那里看的，得的了，我会有人帮手。 是啊，我自然手机的精品记住。 我通常就是如果有客来我就焗住要去咯。同埋就即香港就没得走，香港摆身展览呢就因为啲客嚟晒呢，咁我哋通常都会就嗰几日都会喺晒即係喺晒个场嗰度逗留，跟住等下呢个打电话嚟嗰个打电话嚟，咁同人饮下嘢食下饭，呢个戏呀嗰个戏呀咁样囉。係呀，咁所以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咁而家就最大镬就係连即係个月都有 show， 真係好烦囉。即係譬如香港今次呢个就嚟晒谱，仲要分上下集，即係会展呢、這个。咁但其实冇乜人行㗎已经，即係好差佢又办得。咁因为好似呢几日呢会展係做緊啲 renovation， 咁变咗呢佢而家啲 show 呢就同以前唔同㗎，咁呢就新旧亦一齐 join 埋嚟一齐搞，咁呢嗰啲 routes 呢就同因为同一以前唔同呢就搞到呢就今次呢就成个好似迷宫咁。咁我嗰几日喺度呢就不停咁样，我又荡失路，我亦都见到好多人荡失路。你入譬如有啲 convention hall 呢入咗去呢係出唔返嚟嘅。 特登㗎。特登等我等你荡失路去行耐啲㗎嘛。讲真係咪先。 咁所以唉即係冇辦法啦，搵食啦。 即係開頭呢我就唔知呢一集嗰個主題係咩嘅，而家我諗到啦。呢個叫大陸工廠開騷苦況啦。 係我哋今晚就即係幾樣嘢一齊 mixture 咁樣。 講啊好啦。 fusion 啊咁樣。 好，第一次差唔多。 Okay， 頭返嚟再 見。Okay。